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秘鲁和尼日利亚6月23号分别举行了缅怀会和电影欣赏会，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秘鲁金正书同志革命活动研究协会主席等发言者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一生为人民的幸福和世界资本化事业的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尼日利亚举行的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影片《太阳之花》《金日成花》。